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轻轻总将他轻轻地摘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轻轻总将他轻轻地摘。 车外的风景在看你，车里的经典在流行，经典九六九与你一起同行。

洒遍青草地，岁月像风轻吹过，已毫无痕迹。缓缓苏醒的记忆，淡淡地浮现在眼底，多年以前的旋律依然萦绕耳际。往事历历旧歌重逢，依然如往昔，所有的风雨都已随着梦想远离。往事历历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到你，曾经。